属狮子。公园有四排石狮子，每排是14只大石狮子，每只大石狮子背上是一只小石狮子，每只大石狮子脚边是4只小石狮子。石老师领44个学生去数石狮子，你说共数出多少只大石狮子和多少只小石狮子？